那谁家孩子要上那供销社上班，嚯，威风了不起，让人羡慕，那是铁饭碗。可是这铁饭碗怎么也没能端得住呢？怎么也变没了呢？可能啊，有人会说，哎呀，这原因多了，什么原因都有，但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两个字，改革。大家琢磨琢磨，是不是啊？也就是说呀，是吧？吃喝拉撒这社会都变了，科技也发达了，是吧？经济也富裕了，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社会，方方面面都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，哎，去发展，是吧？而且发展的大家都历历在目吧。哎，但是我接下来想说的是什么呢？这个社会呀，都不断的改革，不断的进步。那你说，中医中药呢，是不是也要向前发展呢？是不是也需要创新呢？哎，这是一定的啊，发展是一定的了，创新也是一定的了。但是我们回头看一看呢，当下的很多中医中药啊，甚至那些所谓的行医人呢，都在干什么？都在沿用过去的啊医术啊医法呀，甚至有的一成不变。 对， 以前怎么看病，很多人到现在还是怎么看病。过去怎么配方，现在还是怎么配方，同样操作。从医学医理治病原理辩证啊，还是诊断呢、再开药开方煎汤熬药，一成不变，一直沿用到古今呢、没什么差别。你说这能发展吗？这能进步吗？我告诉大家，不但没有进步啊，还会退步呢。为啥？古人怎么说？古方不能进后人之病，后人不得进古人之法。什么意思？古方不能照搬，古法不能照用啊。 对呀。 为啥呀？啥都变了，你那法还不变啊？你把那《伤寒论》的方拿来照抄就给现代人用，可能吗？可以吗？有效吗？我多说一句，老哥哥老姐姐，你那病用的方可能就是有些人照搬拿过来的，所以见效不大。为啥？你看老祖宗又说了，变则通，通则久啊，该变的你得去变，是吧？该借用的去借用，是吧？该继承的去继承，不该继承的一定去，哎，要扔掉，要甩掉啊！因为人进步了，社会进步了，吃的也不一样了，你不变可以吗？ 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还要推陈出新。 对喽，所以呀，中医中药必须要创新，必须要改革。而我呢，也正是因为生活在那个年代，经历了那个年代的所有的一切，啊，但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人，啊，他可是推动了我，也推动了中医药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，就是杜老。 杜老，杜老又是谁呢？ 哎呀，那我得接着昨天的话题说呀。昨天说到哪儿了，老哥哥老姐姐，还记着没？我拿到什么了？拿到了一封信。什么信？介绍信。谁给的？厅长给开的。这厅长怎么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呢？ 您不是救了他夫人吗？ 对喽，别人院长那都没辩证透，我小小年纪小大夫就辩证清晰，对症下药，没想到收获了意外的效果，所以换回来的啊，而且是人家主动给我开了一个介绍信，那我美呀！我拿着沉甸甸的介绍信，我要去学呀，是这样吧？ 而且还直接进入到专家组学习了。 对了，而且呢，我还给那厅长夫人做了善后的调理，开了理宗汤，哎，在那基础方又做了加减，对不对？做加减什么意思？这个方理宗汤是古方，那在古方的基础上呢？你不能照搬照用，你还是这句话吗？哎，你要做推陈出新，是不是？所以拿的介绍信呢、哎呀，那医院呢、 哎呦，那我身边的小张啊、师哥呀、小王啊、大夫啊，包括那对面科室呢，那眼神瞅我， 羡慕啊！ 哎呦，当时我都真的有些不好意思了。 嗯、 你想着角色突然转变， 对， 啊，有些不太适应。啊，不管适应不适应，很多人就说你，哎呀，小李丹，你可走狗屎运了啊！还一下子就进专家组学习了，哎呀，你这命啊，哎呀，你这命啥命啊？你这太好的命了呗！ 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。 哎呀，其实说到这儿，我还得解释几句啊。我去那专家组啊，那是老干部疗养基地呀、啊！哎呦喂！那可不是谁想进就能随随便便进去的呀。 嗯。 为啥？因为这个部门一方面要负责给老干部老领导啊，啥叫老领导老干部，都退休的老资历呀、啊、给这些高干看病啊。而且在这个部门工作的人，那个是一般人吗？不是哦。那是几班人呢？不是二班就三班，对吧？而且我听说了，这二班人三班人啊，都什么岁数来这专家组学啊？ 嗯， 至少都40岁以上的。 哦，经验丰富的。 不但40岁以上，哎，对，经验丰富，还有呢，那经验丰富当中啊，去千挑万选，可以说为那是大浪淘沙后剩下的真金， 嗯， 才能来这里工作。嗯，这回大家明白了吗？ 嗯、 所以大家为什么说我走狗屎运呢？小年轻轻的还不到40岁呢，不够资格呢，那他就来了。你看看，哎呀，所以来了之后就跟着这些人一起学习呀、啊，啊，哎呦，那在这儿学习，啊。那真是医术和身份的象征， 嗯， 身份不一样喽，哎，哎，所以呀、啊，当时我也顾不上大家对我这些啊，什么走狗屎运这些评价了，哎，怎么说怎么说吧，赶紧越快越好，去专家组报道。 一辈子为了啥？有人说是为了钱，累死累活，就想多赚点。口挪肚攒，就想多存俩，最后落下个病身子，金山银山也换不回来，一屋子钞票也买不到。一辈子为了啥？为了活得开心，为了活得顺心，为了健康省心。所以一辈子要简单一点，别想得太多，知足一点，别累得太多，健康一点，别求得太多，拥抱健康，追求幸福。 好，咱们继续哈。所以简单收拾了一下，带着这介绍信就去了专家组报道了。 嗯， 这专家组啊，啊，嗯，这个所在地啊，它很有特点，在哪儿呢？就在那个城市里最繁华的地段。哎呀，最繁华地段，嗯，都是一些什么楼呢？在那个年代有什么楼？嘿呦，只有这个地方有楼，这是一。第二呢，还盖着一些小洋楼。哎呦，我都没见过呀，而且得有十几栋啊。我快到那大门口的时候，我这一看，哎呦，这楼美呀，可以说是威严肃穆，很有气势。 嗯， 为啥很有气势呢？有人站岗啊。哎呦喂，那大门那还有门楼子，那门楼里还好几个人在那站岗呢。 嗯， 啊，那我一看这气势，那赶紧走吧，快去报道吧。 嗯， 快到大门的时候，我再一看，哎呦，这楼下还停了不少车。 嗯， 嘿。嗯，锃明瓦亮的高级黑色小轿车， 以前很少见的啊。 哎呀，原来有个绿皮车 R12， 那都是摸摸搜搜的，看个不完。这高级小轿车，但是控制住了，没上前去摸了啊。 也大饱眼福了。 对了、嗯，这场景，哎呦，这专家组太气派了，太气势了。 嗯。 哎呀，那这干部保健局啊、 嗯， 这个部门叫干部保健局。那时候隶属谁啊？ 就这保健局隶属于卫生厅的，那是常设机构，而且还有自主性非常大。哎，就简单介绍这么多吧。那往前走吧，走着走着来到了这啊门楼子这儿大门口了， 赶紧报到去吧。 哎，但是意外呢也随之发生了。怎么了？那门楼子里又有警卫呀，那叫警卫室啊。哎，这个时候呢看我过来了啊，一个毛头小子冲着我就喊，而且声很大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哎，说你呢，站住，没看这有来客登记吗？当时我就愣了啊，这说话怎么这个味道呢？啊，然后把那来客登记，那几个字儿，那我记得那是铝制的一个牌子，咣当一声就扔在我那儿。哎呀，我一看呢，那我赶紧把那信得递过去，你干啥来的？那肯定不让进呗。我说不好意思啊，刚才那来客登记我没看到。啊，我说这是我的介绍信。我一递介绍信的时候呢，哎，这刚才跟我喊的这个警卫还是，哎呀，那个劲儿啊，用什么词儿来形容呢？可以说是趾高气昂。哎，说介绍信。什么介绍信呢？我说这是我要到这里报到的信，介绍信。而且呢，哎，这个人，我一边递信的时候，他一边从头到脚给我打量了一番。哎呦，当时我瞅那，哎，这人的表情啊，那个姿态，那个眼神，怎么那么傲呢？ 让你也觉得心里很不舒服。 怎么那么瞧不起人呢？你记住啊，中国人的特点不是不单以嘴会说话。肢体会说话，眼神会说话，是不是？这你整个那脑袋瓜会说话，歪歪脖子，梗梗脖子，跟我那状态，哎呦喂！结果从上打量了一番，你听他说啥？你是来扫地的，还是来把门的？ 哟，没看得起您呀！ 要不怎么说呢？哎呀，当时我一听这话，我再看那傲慢的劲儿，哎呦，我那气儿啊， 心里特别难受吧。 我当时我真的很挺生气的啊！我张口我就说：“我说我知道，那这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我能来吗？”我说你呀，麻烦你好好看看这信，啊，我不是来扫地的，我也不是来把门的，我是来报道的。哎，他一听完我说这话，又把我从头到脚又打量了一番，又瞅了一遍，还是那么傲，还是那劲儿，然后低下头来看看我呢给他的介绍信。哎呀，我这时候本以为看了信就明白了吗？ 对呀。 嘿，结果咋样？又是那么傲慢的又说了一句，你这信是假的吧？ 哟，还是不相信 你。就你这年龄进保健局，你这信一定是你自己伪造的吧？这回我可控制不住喽。大家猜我怎么了？我那年代啊，我跟大家也说过吧，我这人直啊，直性子呀， 有什么说什么。 再加上那年轻气盛，血气方刚，我就冲了上去，我拿起我的手指，我就指着他鼻子说，我说你再跟我说一遍。说着说着我就冲进了警卫室。他不有门吗？不绕个半圈吗？我就冲进去了。哎呦，一冲进去还有几个警卫在那里，哎，左拉着右拉着。其实你话说回来啊，你就现在有很多地方也有警卫站岗的，你一般人你敢冲进警卫室？那都是戴着帽子的，是吧？穿着军装的。但是呢，我那年轻气盛的劲儿，我也不知道啊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不知道那股劲儿从哪儿来的。当时真的啊，他们那几个人不拽着我，真是上前就出拳了， 没打起来， 就出脚了，都拉着呢吗？哎，所以呀、我当时就回了他一句话，没打上吗？没打起来吗？我说你可以觉得我年轻，我小，但是你绝不可以瞧不起人， 对， 看不起人，啊，哎，就说到这儿呢。那个警卫一看我这架势，还不太软，还挺硬，哎，他逐渐呢，那气儿也消了一半， 欺软怕硬的。 哎，你看看吧。然后呢，那几个警卫就拉着我，哎，坐下，坐下，慢慢说，慢慢说，啊， 一边说，然后我就一边解释嘛，还跟我说，哎呀，小同志，不是我们不相信你，你也知道这里都什么人来呀、啊？ 对， 都是专家干部，都是岁数都40岁以上的，你这年轻，谁知道你来干啥的？ 对， 这你也别急，请你理解啊。这样，我们核实一下，核实一下对了就让你进去。 嗯， 当时我就想，你核实呗，你随便核实，越快越好。我怕你核实吗？我这有心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哎，这时候就在等的时候呢，哎，你有几个警卫就跟我说话了，哎，你是上这保健局上班的？我说对呀、啊，哎，你先给我瞧瞧病呗。我说你怎么了？哎，你瞧病是咱长项啊。那我给你展示展示。哎，我说你把手伸过来，我就把手先左后右啊，左呢左手腕一搭寸关尺，啊。左手大家知道吗？左右手是不一样的。 嗯， 左手心肝肾，右手呢肺脾肾。哎，搭完脉，啊，我心想啊，这脉弦呐、啊，弦脉呀、啊，而且还缓呐、啊。我舌头伸出来，哎呦，红，非常红，叫紫红，中医叫什么？叫绛红。 嗯， 啊，而且还黄啊，哎呀，还腻呀、啊。我再看看他的脸，他的颜色，青。耳灰，再看个唇，又青又紫。 嗯， 哎，核心的就是青，发青。这时我就知道了，这下口一定不通啊！我就问，我说，你是不是好几天不大便了？哎，这一听，嗯，还挺配合我的，赶紧就点了点头，对对对对。然后我又接着问，我那小便是不是量也不多呀？还挺黄的，嘿。那眼神就变了，立起来了，哎，又一顿点点点，对对对，是。结果其他那几个警卫一听他这连连对，连连点头，这真的挺厉害呀，这小年轻的，所以一个接一个的，一下子全涌上来了，干啥？当时那警卫室就变成了诊所了，你看看， 现场就给人看病了。 你看看，要不说，竟应了那句话，小曼哈、 嗯， 这真是不打不成交啊， 是啊， 是不是？哎，不一会儿。我那身份核实就确定了。 嗯， 哎，知道我真的是啊，不是这那信不是我伪造的了。 嗯， 哎呀，那个刚才跟我喊大喊大叫那警卫脸色也变过来了。 嗯， 哎，你有点发红了。 嗯，不好意思了。 怎么了？对喽，不好意思了，因为真的是上这干部保健局上班了。 冤枉您了吗？ 对，我临走的时候还跟我点头呢。 嗯， 那头点的挺大，那有点那鞠躬的意思。你看看，然后呢？你不知道，我送你到那局那楼。 这回态度就 还亲自把我送到了那干部保健局。 嗯， 你看看吧。哎，那就去呗。哎，走着走着就到了这保健局这楼，进屋一看，哎呦喂，坐了一屋子的人呐。 嗯， 而且很多这老者都是满头白发。 年龄很大了。 哎，这时候有一个人问我，请问你找谁呀、啊、你的老师是哪位国手啊？没听懂啊。嗯，又接着说，是谢老还是张老还是，我说都不是。那你跟谁学的？我说我的医术是跟师傅学的。那你师傅的大名是谁呀、啊、我说叫大胡子。哎呦， 嗯， 这一个大胡子把这在座的这些老专家们都说懵了，都连连摇头，没一个点头的，啊，那接着又有人问了，那你是擅长哪一中医学派呢？ 嗯， 啊，有的人你是温病派啊，伤寒派啊，还是脾土派啊，还是火神派啊？哎呦，我连连摇头，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是啥派的，嗯，那你是来找谁的呀？就在这尴尬的不得了的时候，我一下子就想起来，对呀，我这不拿着这条信来的吗？不让我找杜老吗？ 嗯， 哎，所以我就回答说，我说请问哪位是杜老啊？ 嗯， 我这话音还没落呢，这屋子里一下子就安静的不得了。哎，不一会儿有个人大声的说，你要找杜老啊？哎，我带你去，我带你去。 嗯， 哎，就在去的路上，哎呦，这个人一直在打听啊，你跟杜老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认识的呀？ 我记得我当时，哎，没吱声，哎，没吱声，他又问，你有人介绍你们认识的吗？我摇摇头，我说都不是。哎，这人的眼神非常惊讶，哎，但就在这个时候说着，我们就来到了杜老这个地方，走进去一看，哎呦，您杜老早就在那儿等着我了。 嗯， 啊，可以说现在回想起来啊，哎呀，那个杜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？哎呦喂，这位老人呢是非常的慈祥，一脸和蔼的笑容啊，而且还有一双犀利明亮的眼睛啊，并且那头发一头的乌发，只是有两个鬓角稍稍有几根白发。 嗯， 哎呦，我一看这慈祥的面容啊，让我呀当时啊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叫亲切感。哎呦，那种儒雅的劲儿，尤其呢，哎，还戴了一副啊金丝眼镜，啊，你说这位老人，啊，没想到啊，这等到我看到以后呢，杜老就从那椅子上站了起来，走到我面前呢，我记得呢，足足看了我得有一分多钟，哎呦，看我那眼神就好像曾经在哪儿见过一样，啊。而且走到我跟前，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了一句话，小同志啊，新来的吧，哎呦，你这长相怎么这么像我一个固有的孩子呢？ 嗯， 哎呦，原来打量了我一分多钟，是我长得像一个人呐。我当时一下子就感觉到，嗯，杜老还挺喜欢我的。 嗯， 啊，而且他呢那么慈善的面容，哎，我能感觉到啊。哎，其实啊，我当时是真的对杜老的身世是一无所知的。 嗯， 哎，我就觉得是一个年龄长的一个老头呗。 嗯， 啊，而且对他也没有太多的了解，也没什么太多的感觉。 对， 但是了解之后啊，哎呀，古人有一句话叫什么，远见衣帽近见财呀。 嗯， 你等你了解之后，这杜老不是一般人，也不是二般人啊，他可是曾经四大名医的嫡系传人。 哇， 哎呦喂，你说我这运呐， 啊 我这命啊。 嗯， 而且呢，哎呀，我听说了，怎么说呢，哎呀，经常的有很多的那老领导老干部都找他看病啊。而且我还知道这杜老精通什么，精通中医的望诊和中药的炮制啊，这两点可以说是最精通的两个方面。 嗯， 哎，因为啊他经常给一些老领导去定制一些特殊的治病良药，你看看，而且呢退休了啊，又被返聘到这里，一边在医院疗养，一边偶尔呢再给一些老领导看看病。哎，平时是不接诊的。 哦， 哎，所以后来呀，我把我这信呢递给了杜老。哎，杜老这一看啊，让我没想到的是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。答应什么了？答应我这啊新来的啊不到40岁的孩子跟着他系统地学习传统中医啦。 嗯， 你看看，那就学吧，啊，接下来我要说，哎呀，这学习呀，不但要有悟性，啊，还必须要有名师指路啊。 嗯， 那在学习过程当中，我记得跟杜老学习的第一天，你猜杜老问我什么问题了？说小李呀，你说说啊，中医中药究竟是什么呢？哎呦，我当时我什么都没想，我就回答了，我说就是天人合一。 嗯， 哎呦，哎，你这小伙子听完之后，哎，那种欣慰地点了点头。哎，你这孩子哎，确实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啊，很有学医的灵性啊。 嗯， 行，是个好苗子。嗯，那你再讲讲，嗯，什么是天人合一呢？那我接着就回答，我说天人合一啊，就是中草药是天人合一，疾病是天人合一，你包括中药剂型也是遵循着天人合一啊。 嗯， 哎呀，这杜老高兴的连连点头啊。 这是我又一个没想到的。 嗯， 然后杜老又接着说，啊，我再给你补充一句吧，学习中医中药啊，你更要知道中药是草木之灵， 嗯， 而中医呢是生命之灵。你看我似懂非懂啊，当时听的啊。然后呢他就接着说，哎呀，很多很多我似懂非懂的事儿啊，但是呢我呢当时的感觉就仿佛啊被带到了另一片天地一样啊， 嗯， 啊，因为他说这东西真的呀，是我以前呢包括跟胡子师傅啊还是我在医院呢没听过的一些事情。 嗯， 你看看，哎，所以呀，接下来呢就要跟这杜老要系统的学习喽。哎，你看这人接触一长了，你才能知道他的真正的啊了不起的地方。 嗯， 因为我时常发现什么呢，哎呦，这找杜老看病的都真的是一些领导啊干部啊，而且呢都亲自过来，亲自的主动的跟他握手，有的还深深鞠上一躬。 嗯， 啊，我记得我听过吗，哎呀，嗯，感谢，嗯，感谢杜老，嗯，救了我的命啊，治了我的病，都是啊，都是一些这样的词儿，你看看。哎，所以真是啊，我看到了这些一幕一幕之后啊，我的内心里我暗暗地下了决心呢，不断地告诫自己一定要刻苦学，一定要认真学啊，因为我还时常想起我爹那句话，我奶那些话啊，你看你能不能混出个样子来，你看看。哎呀，所以学习怎么学呢，我刚才说了，杜老精通什么，望诊和中药炮制。一说望诊，现在老哥哥老姐都能明白呀，啊，就看一看嘛， 对， 是吧，看看你的脸，看看你的身体，看看的颜色。有的朋友会说这望诊没什么神的，中医最神的是把脉。 对呀， 都知道，是你说的没错，中医里还有一句话呀，叫凡看病望为先。 嗯， 为什么四个字望闻问切望排在第一位呢，为什么盖楼先要打地基呢，是不是啊，小花小草还是大树，没有根儿，那绿叶能茂盛吗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望它是一个基础，一个真正高明的医生一眼望去，我告诉你十有八九就把你那病给断了。 嗯， 哎，叫断病诊病啦。哎，大家要再不明，我跟你说个例子都明白了，那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都听过吧，啊，最后怎么把扁鹊吓得是断然转身呢，对不起，我治不起你的病了，我不敢治了，为啥，你病入膏肓了。但是呢在初期呢，那扁鹊就说你呀赶紧治，你已经有病了。然后呢蔡桓公说什么，你们这些大夫没事就能找事儿，哪有病啊，我好好的呢，不相信。 嗯， 不相信吗，就你这不相信大夫，最后病重了吧， 治不了， 大病了吧。 嗯， 对喽，有些病是治不了的。所以望诊啊，在我这里我常说一句话，什么呢，中医的眼神，哎呀，一看你胖瘦，我告诉你，不但知道你啥病，都知道你爸爸什么性格， 看得准啊， 对不对呀。 嗯， 哎，甚至你家庭什么状况，哎，都能了如指掌。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， 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奶奶总是告诉我，有好吃的别自己吃，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，一辈子要做好事，好心惊动天和地。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，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所以要有新方法。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，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，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。我想起一个事儿，我记得有一次 啊，来了个病人。 嗯， 这个病人呢，听说是省级的秘书。 哟， 哎呦，来的时候开了一个豪车呀！哎，那豪车什么名字我是记不住了，记不清了。那年头太多了嘛。而且是个男的，年纪不大，嗯，不到四十吧左右。但是年富力强的有啥病啊？他说走路啊没问题呀、啊，而且呢办事说话都很得体的。 嗯， 啊，没看出来什么问题。只是这病人说自己有糖尿病，但后来呢，杜老让我仔细再查一查体， 嗯， 就是通过望诊嘛，啊，看一看，啊，看形啊，看色呀、啊，是吧？哎，看相啊，这个时候我发现，你看，在他的脸上有斑，什么斑呢？蝴蝶斑。鼻梁上窄，两眼下宽。我跟杜老说，杜老说好，说得很好。接着杜老说话了，这斑呐、啊、叫蝴蝶斑没错，但这斑一般是女同志多见。 对呀、啊，但是您刚才说的，他不是一位男士吗？ 没错啊，但是杜老说了，这个男士脸上长了蝴蝶斑，他就不叫蝴蝶斑喽， 叫什么呀？ 叫玉斑。 玉斑 哪个玉啊？中医有个瘀阻不通的瘀吧、 嗯、 还有一个肝郁啊，郁郁葱葱的郁、 嗯、 啊，玉斑啥意思我就问吧。杜老说肝郁脾虚斑啊，啥意思？嗯，你杜老又接着说，怎么能说明他这玉斑是肝郁脾虚斑呢？你再注意观察这个人，他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他有一个习惯，眉头紧锁。 嗯， 你看人哪、啊、什么时候爱皱眉头呢？ 有愁事儿的时候。 对喽， 不开心的时候， 或者是呢解不开疙瘩的时候。 嗯， 哎，爱皱眉头。所以这就是什么肝不调达的肝郁脾虚症。 嗯， 你看这个时候，哎呦，我这如梦方醒啊。哎，所以当时呢，哎呦，我真的是惊呆了啊。哎，原来，哎呦，这杜老这，啊，精通的望诊真的是够神的啊！后来我就慢慢明白了，为什么杜老，哎，他能在望诊方面这么精通呢？那这也和他的病人呐、啊，常找他的病人有直接的关系。为啥呀？哎呀，那些老领导、老干部看病啊，记住，啊，你不但要认真，还得小心，而且呢，时间紧，没有那么多时间。哎，然后你搞的检查没完没了的，那你的医术还称得上精通吗？ 嗯， 哎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所以杜老呢，只能是在最短的时间里给出最准确的什么诊断。哎，可以说呀，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啊，我真的是不断地总结杜老的望诊经验。你学过了可不是今天学明天忘啊，拿东忘西，左耳听右耳冒。你记住，你这个学生啊，你那老师也待不了你几天。你包括现代不也这样吗？ 嗯， 是不是啊？啊，哎，我总结什么了？总结了很多杜老的望诊顺口溜。你看，我跟你说几句。 好啊。 哎，说肾亏耳朵黑，肺热鼻头红，肝肾两谋赤，寒喘两全污。 嗯， 这都什么呀？收音机前的是不是听不明白了、 嗯、 我给你简单解释解释你就明白了。肾亏了啊，肾精亏，肾气亏，耳朵黑，耳朵啊，耳垂啊，耳边耳尖都会黑暗不亮、 哦、 你看看这不就望诊望耳知之谓之神的一面吗？肺热鼻头红，你的鼻头总是红红的，你肺有 热、 嗯、肝肾两目赤，你那肝火要旺的话，你那两个眼睛是红嘛，有红血丝嘛。你看看寒喘两全污呢，你要有寒的喘的，你那颧骨是乌黑没有光泽的。你看看吧，就这些中医亘古不变的一些个顺口溜，哎呦，我不知我记了多少本。 嗯， 啊，一开始三本五本，后来哎呦喂、哎、那一箱子都装不下了。所以呀、啊、这望诊的知识啊，在以后我行医的路程当中，那真的是可以说我掌握了很多临床的经验，为我日后独立啊看病那真是奠定了坚实的一个基础啊。 嗯， 哎，这是望诊呐、啊、 啊，杜老在望诊方面的精通。另外呢，我刚才不说了吗？杜老还精通中药的炮制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他告诉我呀，说《本草家木》都生长在大自然当中，但是，啊，这些本草在变成中药之前呢，它们只能被叫做草。哎，从草到药还需要一个，专业的一个升华的过程。 嗯， 这叫啥？这就叫炮制。哎呀，说到炮制哈，我想跟大家多说几句。你看咱们现在这炮制啊，不是老百姓不懂医的去熬药，要么就是呢，哎呀， 机器熬药。 哎呦喂，那设备给熬药，啊，要不就是呢，那上药店去买回来就吃。啊，你说那药店给你熬的是人工熬的吗？哎，我没看见呢，你是不知道，但是你一定知道一件事，你喝了那个汤药，那效果怎么样呢？你要是有效果，咱就不说了，接着吃；没效果，别吝惜那几块钱、几十块钱，啊，该放下就放下吧。为什么？记住，是药三分毒，不见效，你吃了那就是毒药。 对呀。 啊，而且你说老百姓熬药，他哪知道这药是吧？哪一个先下，哪一个后下，哪一个单煎，哪一个包煎， 都像下火锅一样，都一起煮了， 对不对呀？你像那防风，那是发散药，你要是熬时间长了，药效就是零。 哦， 哎呦喂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它有发散药，那发散药是不能久熬的，那贵重的药呢，你是不能炖火锅的。 嗯。 就这些啊，炮制什么呀？不懂得炮制啊，那你的效果一定是啊微乎其微的。所以我要从专业上跟大家讲一讲炮制啊，它真正的作用有三大作用。哪三大作用？炮制之后，一是要改变药性，二是要啊口感良好，三呢是减少副作用。 嗯， 你看看，这不刚才说了是药三分毒吗？但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增加疗效。因为你多一道炮制就多一份功效啊。我呀，我这么多年结识了杜老也好，大胡子师傅也罢，就这些中医药人，他们所做的一切啊，所做一切的努力，就是让疗效说话呀。 嗯， 这是根本呐，啊，就像我经常说的那句话一样，有病无药是天灾，有药无效呢， 人祸 是人祸呀。 嗯， 所以杜老也罢，胡子师傅也罢，包括今天的我也罢，就是为了这样的天灾人祸而一直不停地在努力。 嗯， 啊，为啥？因为你同样吃的药，啊。人家吃上的效果立竿见影，你吃的药呢几个月还不见效。 嗯， 嗯，那这差别说明什么呢？这个差别，这个效果的差别，在患者身上就意味着啊，那个命啊就没了，那希望也就没了，是这样吗？ 嗯， 哎，所以呀，从那以后啊，杜老就开始不断地不停地教我专业的中药的炮制，而且呢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又送了我两个宝贝，什么呢？ 什么？ 两本书，一本是中药制剂学，一本是中药鉴定学，这不是还是他的专长吗？ 嗯， 哎，而且叮嘱我，这个只要有时间，一定要认真地专心地去研读。你这两个字啊，研读就专研去读，啥意思？就是用心去学。 哎呦，可以说这个杜老对于您这个新学生还真的是很用心的，很喜欢您。 哎呀，没错呀。所以通过那段时间的学习啊，我在中药炮制方面的技艺，那是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提升。 嗯。 另外，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了解一件事。 嗯。 我个古代呀，有四大。啊，很苦的行业，什么行业？叫薛茂茶药啊。而这四大苦行当中呢，最苦的一行就是药。 嗯， 你看看，这个没听过吧？ 没有。 哎， 就因为这各种炮制啊，苦啊，难呐、啊，费时间熬力气，今天熬，明天看，然后再熬。所以啊，我当时一下子就想起来了，想起什么了？想起当年大胡子师傅为什么总说他的药钻，哎呀，这个稀少啊，珍贵呀、啊，不到大病、重病、疑难、重病 都不拿出来， 舍不得用啊。 嗯。 啊，简单的小病啊，就用点汤汤水水就治了。这回我才明白，所以我刚才说大家去熬药，哎呦喂，不懂医不懂药，你去熬药那效果，哎，我就不多说了。说到这儿我就着急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呀、啊，我就每每想起胡子师傅怎么那么不厌其烦的一道道工序去制作呢？就是，啊，保证小块块药钻的疗效，哎，才小心翼翼的、谨慎的、一道道的去精心炮制。 嗯， 这回大家明白了，哎。但是现在呢，我跟杜老学，哎，你看杜老教我，说什么样的草药啊，要用什么样的制法。你比如说，有些草药要需要醋制法。有些需要秘制法、 哦、 啊，还有些药呢要用炒法，这都是有讲究的、 嗯、 对。而且说到这炒药，哎呦，炒药的火候是有讲究的，一大一小，一快一慢，是不是？你看大家听的最多的是，哎呀，都要药拿回去要这大火烧开，文火慢炖，这不就火候吗？ 嗯。 但是你这火候你掌握不好，那疗效就变了。为啥？你比如说炒药，炒药呢有炒黄之说，有炒焦之说，还有炒炭之分。 嗯， 啊，听说过吗？炒黄它是一个效果，炒焦又是一种效果，炒炭又是一种作用啊。 它那个功效都是不一样的、 啊、所以我跟胡子师傅这些确确实实学的很少啊，但是跟杜老则不一样了，这不就系统专业了吗？ 对。 还有呢，有一些健脾和胃的药，你像那骨牙，你要炒，你就要炒黄。为啥？中医讲逢香入脾呀、啊，哎，有点香味，有点黄色了，才能健脾，才有健脾的效果。你看看吧，那还有炒焦，听说过吗？有焦山楂，有焦神曲，有焦麦芽，这叫啥？这叫焦三仙儿。你看看这焦三仙儿，你做到了焦，你才能做到健脾消食的疗效。你再有止血药。啊，要炒炭，啊，就是炭是什么？灰炭，灰炭嘛。我不讲过头发吗？要血鱼炭吗？对了，你把它变成炭才能止血呀。啊，我常用的有地鱼炭，干啥的？治便血的地鱼炭。啊，地鱼还能干什么？治烧伤的也是炭。 嗯。 那治鼻出血的呢？用那栀子炭。你看看，这变成灰，变成炭。它才能止血，你拿过来地鱼你就用，哎，那毫无效果，你看看吧。哎呦，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，杜老更让我敬佩的是什么呢？不是敬佩了，可以说是钦佩的。 嗯。 哎呦，他的刀工。 刀工特别好吗？ 不是切黄瓜啊， 嗯、 是切药的刀工。我亲眼所见呢，我要不亲眼所见，我不敢相信，怎么可能切成那样呢？大家着急了吧？切成哪样了？听过半夏吗？ 嗯， 手起刀落 1.5 公分的半夏被他切成了多少片？108片。 100多片呢？ 哎呦喂，你想啊，一公分半呢、啊、那多大一块块啊，半夏呀、啊、顷刻之间瞬间叨叨叨叨叨叨，那是啥？对喽，那是老刀工、老药工啊，那是炮制的过程当中的多少年积累的经验呢、啊。我刚才又说什么了？我说我要不亲眼见，我认为它不是人切的，是一个机械切的，知道吗？哎，所以这108片当时我拿起来，我对着阳光一看，哎呦喂，几乎能看清整个太阳。我再对着那报纸那字大一点，我再看，我能看见那字。 哎呦，这么薄，我觉得杜老也太厉害了。 我要不说呢，我不在现场我是不会相信的。 嗯， 但是大家你记住，你没见到，这回我让你见到了真正的刀工。 嗯， 你看厉害不厉害？哎， 所以说呀，在那段时期里，这学的不亦乐乎啊！哎呦喂，我的技术也是突飞猛进。但是呢，我就有一个问题呀、啊，因为跟杜老时间长了嘛，我就向他问了一个问题，问了什么？我说杜老，您见多识广的，您听没听过有个药钻叫宗皇药钻的事儿？杜老当时，哎，摇了摇头，啊。后来呢，随着我问的次数多了，哎，他好像也很感兴趣，嗯，很感兴趣。我呢，我又把我跟大胡子师傅一起学习、一起熬药我那药钻的事，我详细的那段经历，我就说了一遍。哎，杜老听了之后，微笑着说：“哎呦喂，你这大胡子师傅是一个中药界的能人呐、 嗯， 真是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呐。 啊” 哎。这个感觉让我没想到。还有呢，杜老也答应我了，要凭他的关系帮我打听打听这药钻的下落。 太好了。 哎，等了好一段时间，杜老真的给我回了音了，回信了，说呀，你说这药的剂型，这钻啊，哎呀，有一种药，啥药啊？片仔癀。哎，这个剂型和那片仔癀的剂型有些类似。一说到这儿，那我就央求着杜老，我说杜老啊，我想去那片仔癀的生产车间去看一看，去学学。但是啊，杜老也给问了，给出的回答是不可以。 为什么呀？ 刚才我说了，哎，那片仔癀的技术是受保护的，不允许任何人进厂的，你还想进车间？哎呀，反正不管怎么说吧，虽然有点惋惜啊，但是我总算知道了啊，中药的剂型，这个药钻呢，它是真的有存在的。 嗯， 哎，这个很让我高兴啊。而且后来我又问了杜老一个问题，什么呢？我说为什么杜老啊，这中药就不改革呢？啊，为什么这么多中医不去尝试新的东西呢？杜老又回答我了，哎呀，你说都想改革，都想创新，谁不想啊？但是我们这一辈人多大年纪了，我们还有那精力吗？啊，再说了，很多人也尝试过创新啊，创了之后又都知道，那创了之后结果是什么呀？都不知道什么结果，所以没人去创。再说了，还有一大部分，哎呀，反复的学习过去那些老知识、老方法，也没几个人有那创新的想法。 对， 你看看，所以呀、啊，当时啊，啊，杜老也是啊，哎，也是一声叹息，啊，是啊，中医中药真正创新、有创新想法的人又有几人呢？哎，所以随着杜老的一声叹息嘛，也就结束了我们，哎，这次聊天和教育课。 嗯， 但是在我心里，当时我一直在想，一旦有朝一日，只要让我找到这种药钻的生产工艺，我一定要毅然决然地啊，做那个什么，做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 嗯， 因为这就是我的性格，因为我奶奶常说，是吧，不蒸馒头争口气。我老爹也常讲啊，你得混出个人样来。哎，这是家传身教啊。所以以上说这些是什么呢？这正是遇恩师，结识国手老前辈，学中医刻苦钻研再真诚。 一辈子为了啥？有人说是为了钱，累死累活就想多赚点，口挪肚攒就想多存俩，最后落下个病身子，金山银山也换不回来，一屋子钞票也买不到。一辈子为了啥？为了活得开心。